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说有一对兄妹啊，都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可是妈妈呢常常为姐姐买新衣裳，忽略了弟弟，所以呢弟弟就说妈妈偏心，而妈妈却有她的理由，说这个外销的东西啊，当然要特别讲究包装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健，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现在啊，以相亲为主题的活动是层出不穷，爱家小区的小何两口子就在看电视里的相亲节目，夫妻俩是看着聊着，不由得回想起了他们当年相亲的故事。 快说，你到底谈过多少次恋爱？ 其实也不多，不是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吗？这入托、进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一直读到博士后，后来啊，总算遇上你，我呀、啊，算是找到用人单位了。 你就吹吧，你要是有那么多经验，当年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笨了。 我怎么笨了？当年咱爸还教我了呢，说相亲的场合啊，有三个话题可以讨论，那就是食物、家庭和哲学。 没错，咱俩当年是进了一家冷饮店，还一人要了一杯冰淇淋，但是很长时间你都不说话。 我那不是紧张吗？最后啊，我就想起老爸的忠告来了，所以就问你了，你喜欢吃土豆煎饼吗？ 不喜欢。 接着我又问了，你有哥哥吗？ 没有。 没办法，我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了，于是我问你，如果你有个哥哥的话，你觉得他会喜欢吃土豆煎饼吗？ 你说你问的这都是什么呀？ 哎，悔不当初啊，当年怎么就那么傻呀？ 你才发现啊？ 早知道我就听老爸的了。这老爸说呀，相亲次数越多，对对方的满意程度就会越下降，到最后啊，就会觉得还是第一次相亲的女孩最好。 有道理。 早理解老爸的话就好喽。我第一个相亲的女孩多好啊，她可喜欢吃土豆煎饼了。 你不是一直说第一个相亲对象是我吗？这怎么回事啊？快点交代，说不清楚了你就给我跪遥控器去，一个台也不能换。 得，说秃噜嘴了，咱们呀还是接着看电视吧。你听，旗帜和大兵啊也在相亲呢，这不是相声电视速配吗？ 我现在就是今天的男嘉宾，我的名字叫做爱着急。 那我就是今天的女嘉宾、哦、我的名字叫杨小曼。 难怪她这么大岁数还配不出去的。你想哪个女同志要长得这个样子，这一辈子都比较困难的。 就是这个意思 啊，各位，您要是觉得我这个女嘉宾长得难看的话啊，你闭上眼睛听，听着听着你就听出味道来了。 什么味道？ 越听越觉得我像巩俐。 谁？ 巩俐。 我觉得你像板栗。 我叫杨小曼 啊。对，哎，你为什么叫做杨小曼呢？ 因为我的脾气特别的慢。 哎呀，太凑巧了、嗯、我的脾气是雷急火急啊。 那我跟你不一样。好、哦，我这个人呢，火上眉毛都不着急。 那我就好比是一个鞭炮，点圆了就要炸。虽然我们脾气不一样，关键在于你是否了解爱情的真谛呀、啊？ 这话我爱听。我觉得吧，啊，爱情就是炒股票，哦，不能光想着占它便宜，还得小心被它套住了。 那我跟你不一样，嗯，我是个急脾气，我认为爱情就是打麻将，差不多你就胡了算了。晚一步就会点炮。 我觉得吧、啊、我的爱情应该是中国古典小说、哦、

近看两个绿豆贴两边。 哎啊，你姑妈同意了，问你姑父同不同意呢？ 姑妈，哪个是我姑父？ 你连姑父都不认识，你这乱喊乱喊姑妈你啊！ 责任重大，不能乱喊这个。 谢谢姑妈啊，谢谢姨妈。我宣布男女嘉宾速配成功， 这就成功了。 不成功，我费这么大劲。 成功了，你倒有点表示啊。 幸亏我带了 金项链、金戒指、小汽车、别野。 你神经吧你啊！有这些东西我自己留着用。 那你是在这儿速配？ 礼轻情意重，给我送你一颗红枣啊！祝我们两个早得贵子。 那我送你个碗，嗯，晚婚晚育。 我送你一把伞，为你遮风避雨。 那我送你盒火柴，红红火火。 哎呀，我们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好听呢。 怎么说呢？ 早晚散伙啊。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有一个小伙子呀，去参加这个电脑征婚去，择偶条件有三个：一，娇小玲珑；二，不怕寒冷，喜爱冬泳；三，具有团队精神。结果电脑里显示的对象是企鹅。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健为您带来的快乐合家欢。说起这个找对象啊，可不能把这条件定得太苛刻，不然呢肯定得后悔。您听听，小盒的老板就碰见了一个要求高的。 佳佳，我也得跟你说个我们老板的相亲经历。 好啊。 我们老板去相亲啊，结果把那女方给吓晕了。 你们老板长得没那么抱歉吧？我看你十几年了都没晕过呀。 哎，不是长相问题，你听我说啊，那女方见面啊，就我们老板有没有三室两厅，有没有桑塔纳或捷达，实在不行呢，有辆 QQ 也凑合。 哟，这女方可够直接的。 我们老板就说了，没有。 哟，你们老板那么穷呢？不对吧？后来呢？ 然后这女的就说她有事儿先走。 哼，我看这相亲肯定黄了，那这女方也不至于晕倒啊。 老板一看这女方要走啊，就自言自语的嘟囔了一句，这女方听完了以后啊，直接晕倒了。 哟，说什么了？威力这么大。 我们老板说啊，俺有独栋别墅，为啥要住三室两厅？俺开着奔驰，难道要换成小 QQ？ 哎呀，这女方还不得回死啊。 所以说呢，这相亲时候啊，不要对外在条件要求太高，关键呀还是要看人好不好。这宋丹红有段单口相声叫找对象，里面有位大龄女青年，就是因为条件定得太高，最后 怎么着了？ 听完了你就知道了。 您看现在年轻人搞对象啊，选择对方的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呢得适可而止，否则会弄巧成拙。我们家邻居呀，有个姓马的姑娘，今年都30了还没搞着对象呢。其实呢，不是这马姑娘搞不着，是她这条件太高。其实条件不多，就三条。第一，小伙子长得必须得漂亮。说得多漂亮啊，法国影星阿兰德龙您见过吗？演佐罗的那位啊，长得得跟他一个模样才行。第二，工资得高，每月的基本工资得1000块钱以上，附加的这个奖金了补助了那边靠不住。第三，小伙子得大高个儿，得多高啊，最起码也得1.75米到1.8米的个儿才行。您想啊，这三条标准单拿出一条来放一个人身上，我认为这对象不难找。说我呀，就惦着找一有钱的，这个高个矮无所谓，或者我就找一漂亮的，找一条好找。三条标准搁一块儿放一人身上哪儿找去啊？又得漂亮，又得钱多，还得大高个儿。所以这马姑娘啊，打18岁就没闲着， 今年都30了，整整的12年他还没凑合着呢。姑娘着急呀、啊、看着跟自个儿一般大的闺女啊，那孩子都已经6、7岁了，自己还没对象呢，这心里啊又着急他又生气，他就找我爸爸来了。一见面，宋大爷，您看您是个干文艺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认识的人呐一定少不了，你能不能给我来一个？哎呦，我爸爸一听就打怵，马姑娘，你可是个老大男呐，当然了，忙我可以帮，不过那3条标准能不能往下？马姑娘一听回答的干脆，哼，宁可熬到8、9、10，3条标准得坚持。嗨，我爸爸热心肠啊，最后啊把心一横，脚一跺，成，马姑娘，不就3条标准吗？放心，半年之内我准给你兑回一个。您别说，我爸爸打这儿起啊当真事儿办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呐，2月不到还真给他找着一位。跟马姑娘一说，马姑娘还半信半疑。宋大爷，你是按我那3条标准给我找的吗？你瞧你瞧，我老头子办事你还不放心？3条标准一条不差。明儿个礼拜天我跟这小伙子商量好了，公园见面。呵，马姑娘高兴，转过天来一大早光梳头净洗脸收拾打扮漂漂亮亮的，跟着我爸爸俩人是直奔公园。一进公园的大门，我爸爸用手一指，马姑娘，哎，上眼，看见了吗？小伙子早来了。马姑娘顺着我爸爸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在公园湖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位，呵，小伙子长得漂亮，阿兰德龙2。马姑娘俩眼呢跟狗不理包子似的瞪这么大个，都看直了。我爸爸也把马姑娘叫到小伙子跟前，给俩人做了介绍。啊，你们二位也见面了啊，慢慢谈着吧。哎，这个搞对象的事儿啊，这第3者可不宜参加，那我就告退了。我爸爸事儿办成了，心里美呀。回到家里之后啊，斟上了1盅酒，摸出块咸菜就喝上了，喝得还挺美。这一杯酒还没下肚，就听外边梆梆梆有人砸门。我爸爸直琢磨这谁呀、啊、查户口的，这么大动静，放下酒杯开门这么一瞧，嚯，马姑娘。一看马姑娘不是刚才那模样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双手叉腰，冲着我爸爸这样，姓宋的，愿意帮忙是人情，不愿意帮忙是本分，你干嘛顺着我玩啊？哎，马姑娘，你可没良心啊，我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给你找，你别来这套。我问你，我那3条标准你忘了？ 忘？我没忘，我正是严格按3条标准办事儿的。 我问你，你第1条标准是什么？长得得漂亮。你说那小伙子长得怎么样？我没说这个。第2条，工资得高。你问人家小伙子挣多少钱了吗？他挣1050。你听听，1050，啊，比你那标准人家还多了50块。我说马姑娘，这50块钱不够你嗑瓜子儿的。我没说这条。第3条，1.75到1.8米。我说小伙子，马马姑娘，那小伙子不正好1.75到1.8米吗？什么影？你给我找了个瘸子。是啊，瘸子，你不是要1.75到1.8米吗？回头你们俩谈成了，挎着胳膊马路上一溜，您再一瞧，1.75米1.8米，1.75米1.8米，1.75米1.8米。 这就是宋丹红带来的单口相声《找对象》。 帮人牵线的这种好事啊，我也干过。前两天呀，我给我们一个邻居一个女孩介绍对象，我把那个男方的手机号啊 QQ 啊都给了那女孩。过了两天我问她，哎，怎么着，见面了没有啊，怎么样啊？这女孩吞吞吐吐的，我感觉我们俩有点不般配。怎么不般配啊？他那个条件不太好啊。条件不好，你是本科，人家是研究生，你二三，人家二七，你是白领，人家公务员，这哪点不般配啊？您猜这女孩说什么呀？我的 QQ 级别都俩太阳了，可他还只有一个月亮。好，您瞧瞧，这有这么找对象的？好，随着林依轮的这首《爱情鸟》，今天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先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再会。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呼呼呼，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